王国各地都发生了刺客事件。嗯，对，跟梦之谷遇到的刺客应该是一伙的。他们的刺杀目标依然是刚刚得到原力种子，并且有了自然之力的孩子们。不少目标都已经得手了。 长老低着头，背着双手在石屋子里边来回踱着步。 我是怕，这么让他们出去，还没到冰眼之地就遇到高手行刺，可，哎。 哦，这样，我带他们去喽。 瓦莱尔咧开大嘴说道：“ 这个我也想过，可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你这个大魔头啊，走不出去一里地就会被当作恶魔，你又不怕了？” 长老略带戏谑的口吻说着，但他看到魔族人低下了头，就赶紧改口说道：“ 嗨，大魔头啊，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嘛。这几个孩子啊，需要锻炼锻炼，不能什么事情都靠你我，你说呢？”“ 哦，这个倒是啊。”“ 你要做的是尽快帮他们提高修炼。我越来越觉得王国要发生大事情了，但是说不准啊，我还要出去走走，收集一些消息。这些孩子就拜托你了，我相信他们现在的实力。不过赛乌会算来应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，留给咱们的时间并不多呀。”“ 是啊，长老，既然长老会已经同意他们去冰眼之地了，那您怎么安排哦？”“ 先让小周、塞纳还有龙啸去。”“ 哦，您是想看看他们组合的实力啊？”“ 对，脑力、力量、速度，的确是个完美的战斗组合，但他们还需要磨合。这是个很好的机会，你先利用咱们的神兵谱给他们三个测一下，然后根据神兵谱的反应事先传授给他们一些招式，以便让他们拿到神兵后就能够马上使用，这也算多一层安全的保障。”“ 哦，好的哦。嗯， 你还想说什么呀？”“ 我看呢，你是特别看好小昭他们三个哦。可迎吉与玄平他们怎么办哟？您对他们也不要放弃哦。”“ 啊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很看好小昭、塞纳还有龙啸的组合，脑力、力量和速度是个完美的搭配。但我更看重另外三个。” 长老一字一顿地说着，惊得万莱尔瞪大了绿色的小圆眼睛。“ 哦，为什么呢？”“ 因为这三个的组合将会远超过你我的想象，他们更强大。” 瓦莱尔嘴巴张得大大的，突然间长长的舌头从嘴里滑落出来。这回魔族人是真的吃惊了。长老又跟瓦莱尔耳语了几句，就又匆匆离开了，留下了仍在低头回味着的魔族人。过了几天，瓦莱尔把大家叫到了一起。“ 啊，今天呢，将跟你们讲一个特别的事哦。” 瓦莱尔的小眼睛扫了一下在场的每一个人，慢慢地说道：“ 一件优秀的兵器，对于一个能力战士来讲，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哦。” 听到兵器，几个人的目光闪亮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“ 世间有很多神兵利器哦，这些是很特别的哦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